情真美，沉入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全粹，就算有苦有累，我们一起去背。 爱是多么可贵， 为 在有所作为，只要同进同归，成败也无所谓。爱是多么可贵，为在有所作为，只要同进同。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有累，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